好 friend 我得餐呢条，今个礼拜咧讲下啲日本条天诶个、天文天气现天气故事嘅 天气啊， 系啦， 好讲啊， 因为啱好就系我拍档小姐咧就啱好喺日本就遇到打十月打风嚟又俾人， 我仲打两个， 连打两个最天话咁，十月大佬仲日本 两个星期日。个人口打一个风， 其中一个仲系超绝无敌大啊嘛， 系啊，相当于天甲嘅程度咯。同你讲，天甲十号风球啊呢、這个啊， 嗱，因为嗱，佢打个风打到正，天甲我打到正啦。嗰日 争少少，日本嗰个系主要系和歌山，和歌山上落，跟住去东北关西，其实影响相对地系细嘅。 嗱，嗰次带我睇天气嗰日咧，我成日有，因为我今年其实系报咗一个买后备马场，就报咗今日俾咗钱嘅，即系。俾咩钱报咗？惊预期抽，如果抽唔到就报佢今集。咁咧，我成日以为打风嗰个礼拜就啱好就跑下容易奇怪。我睇咦冇话取消嗰日，咦冇新闻。原来下个礼拜，跟住我话冇冇嘢，跟住下礼拜又打风。哇乜咁邪啊？ 系啊，好邪啊，真系。 即系呢个礼拜，呢个礼拜打嚟。 我都谂住嗱，即系今次我旅行都个期都算长，几乎系半个月咁滞。 嗯， 即系。两个星期六日咁正常啊，咁如果你遇到第一个风咁好啊，即系实有噶啦呢啲，即系虽然十月迟打风都唔系话冇机会啊，但系即系竟然连续打两个风啊，真系即系超咗我意料。 你第一次啊，你第一个天甲嗰时你喺边度啊？ 天甲咩天甲嗰时啊？ 第一次第一个风啊？ 第一个风嗰时我喺点样港岛县入边一个叫做三原嘅地方。 哦，唔知道 系啦，点样讲新干线嗱？过高山之后咧，有几个大站嘅。第一个就系、是福山，第二个三原，跟住第三嗰个就港岛咁样咯。 嗯， 我就喺中间港岛县嘅中间，可以叫吓。 哦，嗰时咁你打风嗰嘅，你打风嗰两日，情况喺嗰边睇情况点啊？ 基本上嗱，咁我头一两日咧就去喺尾道嘅，咁我第三日走喺尾道行嗰阵时咧，已经系落紧大雨。我嗰时候去揾人龙啲景点嗰阵时候已经系白白白白咁落雨，即系基本上都个人对脚都湿晒咁滞噶啦，其实都咁去到即系中间行完之后，跟住就过去三元揾间酒店嗰阵时候，基本上全日都落住雨，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咁结果最尾都要去附近伊岸行咁样咯，咁样情况咯。嗰日就星期六嚟嘅，即系打风前嘅一日，咁正一啦，即系星期日嗰日啦。星期日我本来都谂住唔出去，因为惊随时冇车啊嘛，即系你打风嗰阵时候，可能啲车会停驶成噶嘛。 但系打风其实交通点？交通系 交通啊，咁睇你都系留意翻情况咯。其实就 即系日本相对香港嚟讲咧，即系香港真系讲紧八号风球，全世界好似十时停止。 铁路都有， 除咗某啲嘢之后会继续运作噶嘛。 八号风球基本上铁路都行嘅，我哋呢边。 日本咧其实咧就系、是就算系我哋叫八号风啊，因为佢冇咁五卦，冇咁严谨。 哦，唔系，佢系睇个风力嘅，就其实 佢 即 系纯粹噏个风力俾你听，所以咧佢系冇好似我哋咁样啦。 系啊，即系你唔知个级数几。 大公仔喺度八号咁样，系冇，咁冇呢啲咁嘅嘢 嘅。你睇数字，即 所以有时几大风下，但系你都会见到有啲铺头再继续开住嘅。 唔系佢基本上你要翻工噶嘛，但系问题系即系如果你打风令到你个交通停滞嘅话，你可以向交通嗰 你真系要去到嗰个情，即系话铁路停驶嘅情况下，啲人先佢话唔系日本，因为唔系日本人就系呢种咁恐怖嘅民族，飞弹喺你头上飞过，你都照打，你都真系继续要，你真系咁嘅系跟住要翻工。 佢系靠好似架子咁样，即系有个叫咩迟延证明书。去證明翻佢，因為打風而令到交通癱瘓，冇翻工噶嘛。 係因為我所知道咧，港島嗰邊都未算嚴重，大阪先要掛張。 係，唔係我講埋先嗱。咁我結果第四日咧，結果都本來我諗住之後嗰幾日先去港島嘅，結果真係邊度去唔到，結果死死地氣坐咗成新幹線。啊，唔係去嗰陣時唔係新幹線，去嗰陣時咧仲係坐山陽本線嘅。咁、嗯、啊，我去港島又係伊岸啦，去睇戲，去行街，咁去到差個風差唔多打嚟個時間，跟住坐車走咯，坐翻新幹線走咁樣咯。 你去咗睇老修嘛？ 喺老修係嘛？同埋之前即係冒住風雨去睇，去坐咗程嗰啲咩吊半天吊嗰啲列車啊！好似你嗰阵话千叶嗰啲 吊臂式， 倒吊式列车系啊，嗰个叫拿嘢，唔系拿嘢， 打风先嚟搭呢啲嘢，咁我真系好难帮你噶。 唔系咁就系因为冇嘢好做啊。 或者应该调翻转讲，你搭呢啲先嚟打风，咁真系好难帮你。 啊，唔系因为佢因为。 室内啊，唔系即系你始终铁路，即系你坐铁路始终系唔得风吹雨打。咁其实我即系你室外你寺庙啊成嗰啲，你要落冒住要去行嗰阵时，咁呢边咪相对咪轻松少少咯。 但系你冇谂过会因为咁而出事噶嘛？ 啊唔系，咁朝头早仲 所以日本呢方面就安全又做得好足。 同埋我有睇，唔系我有睇住个咩嘅，睇住个。即係佢嗰個運情況咁樣嘅，咁即係我見就和歌山其實打最重和歌山，我嗰邊鐵路無論鐵路好，民居好受影響好大啊嘛！我見到就係、 是，即係依邊唔係直接打到落嚟，側邊落去就 嗰邊拆過港島，其實唔係好大鑊咯。其實最大鑊係和歌山打食到正都係， 即係唔係打到正咯？其實 今次最嚴重就係大阪。大阪个大 系啊，和歌山 大阪 最正打到 大阪落大又冧地乜都齐晒啊！ 系啊， 好我自己报开神户马拉松嗰档，本来嗰间旅行社咧，即系做代办呢个代报呢啲嘢咧，嗰间佢本据地喺大阪啊嘛，本来去十月尾要交十一月头先至出到啲资料，好嘛？九成九日佢都把车立咗乱， 系啊，咁即系佢啱啱喺正嗰个地方就好大 咯。佢最紧要就系嗰时啱好系 AKB 总选定系咩啊？咁又系你咁 hea， 因为啱啱撞到星期日啊嘛，好多嘢喺星期日搞嗰时，咁咪变咗停摆。 你咁 hea 啊嗰时？ 系啊， 因为日本其实系本系冇所谓叫做即系冇话一个 冇级数 冇话因为政府话呢咩程度就要放假嘅，就全部真系睇自己决定。即就其實好，所以好危，好危險。其實 仲要再加埋呢個日本仔係死都要翻工嘅情況。即係嗱，唔關台唔關天氣事，因為一個人禍嚟嘅。不過我覺得呢個例子真係非常之恐怖。即係當年大家聽過你話澳門真理教沙林毒氣嗰單嘢啊，係有人舐完沙林毒氣死咗翻公司。唔係物理上嘅狀況，即係純粹話佢翻咗公司，即係。就話跟住係講緊啲同事話：喂，你咁樣點下，你該唔係即係咩又嘔曬咩話好啊，流曬口水，你該唔係中咗沙林毒氣啊？我特登問我，跟住佢話係啊係啊，跟住佢話你去醫院啊，頂你個肺！係講緊瀨咗沙林毒氣啊，都會翻工噶，所以係唔會好似香港咁嗌八號噶。即係所以 我哋都係人本，因為人嘅本身問題啫，呢、這個就 民族性、民族性嘅 問題咯，係咯， 呢個雖然我講嘅例子係最極端嘅，真係學嘅一班。 你怕麻煩，怕為他人啊，公司 都係民族性問題，呢個係冇得講啊。 即係近期少少咪啲導彈喺你頭上飛過，咁我跟住係咪要翻工啊？跟住要點樣翻工啊？因為電車停駛喎。 因為今次其實鐵係停，今次好似新幹線唔知係升唔係好似唔係新幹線，就係因為打風，即係停咗成，停咗幾個鐘啊。 鐵路停駛咯， 停到停駛嘅，因為成班都睇嘅車捱咗成晚啊。 真係 新幹線啊，新幹線係。新幹線係東海嗰段，東海嗰段。 好大， 山陽嗰段冇影響。 你上翻唔到工，你先會唔翻工。 嗰時咩情況咧？就係完全停電，唔係即係停咗喺度。咁要靠后备电源， 电喺度，仲喺度，靠后备电源 吓，同埋 冷气开唔开啊？好似冷， 冇，又焗死，焗死，冇冷气，冇冷气。 而且最惨系打紧风，你连窗即系先唔开唔开到啦吓，就算俾你开得到，你都唔开得。 焗死噶，硬身焗死，同埋里边 纯粹靠个自 系好彩，好彩里边有自反机，仲新干线仲有自反机。 我自反机有冇事？我记得新干线或者类似铁路，其实都有 set 过嘅，都有多次计过。喺萬一處於一個無風狀態，而且停咗電嘅情況下，佢嘅再加上呢個滿員座位嘅情況下，都足夠呢、這個唔死唔去嘅空氣流通量嘅。 係， 當佢嘅設計係設計成 捱到 嘅，捱到嘅。不過 就你開通風窗啦，當然。 好簡單，啲人成日啲好簡單，如果遇到上次三一咁樣。突然間但係唔通仲開，你一定停咗，起碼停半停到安全為止，咁一定要嗰啲。 係。 三一啦，有成啲人成日即係唔好話嚴重性啦，啲人成日咁啊，富山大爆炸爆發，跟住成個東海道都係火山灰。 係㗎。 咁你停，你停個車停咗喺度點啊？你一定要咁啊！依樣。 一定要停喺度㗎啦！依、這個 嗱，嗰火山其實火山船唔系天氣問題咧，火山。 火山船天災啦。 天災啦，因為我自己火災咧，我自己去九州就，因為九州係主日本最活躍同埋 最容易火山爆發嘅地帶， 容易去到。日本其實火山好幾個嘅，但係容易去到嘅都集中喺九州。 主要集中九州， 一個就阿蘇，另一個就係英島。 我話之前阿蘇冇幾多次爆發過啫嘛，好似連 幾年， 即係仲係 冇幾年，好似一五年嘅 兩三年前咯，啱啱。 我上、啊、我兩年前去亞蘇嗰時，佢仲唔知三定三級誒戒備狀態。 因為依家係部分列車部分路段都係未開翻嘅。要靠接駁巴士來回。 因為好多年前我去亞蘇火山咧，十幾年前啊，嗰時就係一級狀態，即係火山冇有事好微煙出啦、 哦。準備戒備啦，戒備狀態。 即係咁咧，我就可以去到火山口嘅。 嚇嚇！ 但急上兩年前去嗰時咧， 好似三級 啊， 三係咯，好 退啊！我係 真係嚴重嘅咯，其實 我喺附近即係幾遠嘅草千里，即係有草場俾騎馬影相到咧，我望到成幾公里嘅火山煙㗎。 係啊，真係唔適宜行埋去，真係行埋去。 唔係，唔俾上山，唔俾埋去。 即係點講啊？即係你未到火山已經俾煙焗死咯。 係啊，同埋好危險嘅，因為唔知隨時會爆嘛。至英島嘅情況就係長期都冇煙狀態。英島其實係幾危險就係、是。因為最近一次爆發是超和是唔知八十幾年前，爆個超和大爆發之後，其實一直都冇煙嘅。我嗰次你就算你而家去鹿兒島市咧，近住海邊嗰帶咧，你係你摸地下咧係摸到火山灰嘅。而去如果坐船去英島咧，都成英島都係火山灰。 俾順便俾少少知識，俾少知識啊！雖然我知大部分都知嘅，這個睡火山瞓得越耐嘅話咧。佢再爆嗰下就越恐怖， 焗咗喺度。 係因為佢不斷咁焗喺度，因為佢焗點解佢相對活火山因為活火山咧，佢係點講咧？你當係一個開咗嘅煲咯，咁佢係咪滾咯？滾爆佢咯？ 疏通咗咯。 但係碎火山咧，通常就係佢嗰個頂已經冷卻咗咯。佢融合冇地方去，就好似你壓力煲咁爆起嚟就OK。 咪即係關就啲人點解啲美國佬而家好驚黃石啫？就係黃石爆咗一爆死， 一言一耳嘅情況啊！ 黃石 亞蘇火山嗰時都係啦，爆嗰下真係冇人知道。即係嗰陣時有幾個上咗山嘅我唔記得佢最後有冇事啊。總之出動搜救要出動 搜救隊搞 嚇，跟住有人屌佢哋黃滿喂。边个会想到亚苏火山爆发啊？你都黐线！ 咪亚苏麻烦 都系你唔好彩咯。 即系相比其他日本其他几个好有名嘅活火山咧，亚苏系好容易去。亚苏你知佢又想即系坐两三个钟头巴士去上山口咯。佢基本上佢系完全冇难度嘅。佢唔似其他火山即系英岛咁样，英岛你唔好谂上山埋都唔俾埋去 啊。 或者富士山嗰啲，即系有啲火山好难去嘅，佢太容易去啊。 富士山你长年空山噶嘛？你得好似唔知出现啊？ 富士山咧，理论上咧就其实 富士山应该系预设封山啦、啊。 系咯，你得两个月时间到可以上山嘅啫嘛。 由六月到九月咯。 哦，个九。 咪富士山情况就系、是其实大家觉得佢唔会爆，即系佢虽然有讲讲，但系大家觉得佢爆机会唔高。 系咯，好似近年唔觉有就富士 山。唔觉啊，唔佢上一次爆几百年前啦。 我反而你话，与其话惊富士山爆发， 元六界爆发，元六年间噶啦。 你不如惊地震好过咯，其实。 但系阿苏呢，因为阿苏爆 佢惊个。跳票三十年的关东大地震啦、啊， 系咯， 依、這个哇， 其实三一算唔算咧？其实 三一算唔算？ 有人话呢个就算咗，咁其实我嘅讲，我觉得唔系咯， 系咯， 即系位置上， 即系好啦，即系差唔多八年啦，即系会唔会啱啱一百年嘅时间咧就 吓？唔知咯，因为其实 一大啲大都市一地震就好恐怖。 因為其實就算作去之前有一次好大鑊嘅神户大地震，其實 關西嗰邊咯， 關西咯，亦都唔係只話係好嚴重，但係日本 規模其實唔係好大，主要係一個直擊個啲人口密集性。 係啊， 但係佢其實喺 一條直線嚟噶嘛，其實 但係如果以一句喺以京阪神依個人口密集地區嚟講，佢嗰、那個傷亡又唔係話真係好嚴重。 哦、 即係以咁嘅大都市嘅上億人嘅大都市， 但係神户好多地方都要重建咯，結果 係。但係問題就係佢嘅日傷亡數係相對嚟講，我覺得係算偏低㗎啦。係 算好彩嘅， 諗下其他，如果其他地方你喺大都市直擊， 係啊，如果隔離少少 十倍、二十倍以上嘅傷害， 大阪就大鑊㗎啦。 但係佢而家直擊神户同大阪，佢都傷亡都係。 佢主要係神户啫，係主要神户。 嗰個傷亡我覺得係叫做真係日本對地震嗰個應付人。 我喺日本就試過一次咁大把地震，不過係震度三、烈度三，所以係根本上好似有啲嘢搖緊咯。即係呢個唯一一次日本地震。 哇！好似茂珠元都話，好似都唔係。 你經歷過地震未？日本 好似唔覺。我真係未真係。 我肯定特即係足知識咁講，就一定係有。 但問題係感覺唔到啊嘛，就算有， 因為日本一日嘅有感地震大概係二萬次， 咪係咯， 嗱， 唔係真係經歷到嗰下真係震到真係 飆到的，兼且記得嘅咧，其實就未必有， 即係企唔起身嗰種程度就未到， 肯定唔會企唔起身啦，企唔起身最少都最少震到五。 我咧就經歷過兩次係真係 feel 到嘅， 就幾明顯嗰只。咁、我就以好似唔知有冇喺Forbes Channel 講過。咁我就嗰時喺日本讀書啦，喺雜房。咁、我就喺宿舍度一上緊網，同緊Forbes 唔知可唔可以同緊你傾，係用 MSN 吹緊水嘅，喺度打緊字啦。咦？點解船都搖下搖下搖下嘅？跟住我當時立一個反應就係、我可唔可以走咧？跟住我想下，呢個係五樓嚟喎，咁咪繼續啦。啊嘛！我而家应该走啦，走边度咧？等先，要前五楼嚟嘅，咁得啦，冇嘢啦。 你走到去边啊？ 五楼要飞唔耐啦。 你走到去边 啊？冇嘢发生啦。跟住第二日翻到校，问啲同学，你 feel 唔 feel 到地震 ？feel 到啊！咁大家点啊？冇嘢啊！我住嗰个公寓，唔知五楼六楼嚟嘅。大家走唔到嘅就系，当你知道走都走唔到。 冇啊，只可以用应急方法去隔去应付。 好，咁呢个系一个不良示范，我提一提啦。 嗰时四唔知三级几？ 如果你处于一个冇其实三楼或以上已经算远啦，而家处于一个冇办法短时间内离开大楼的话咧，你应该系走入你嘅厕所度。 我厕所隔篱宿，我厕所喺隔篱大叔公厕所嚟嘅。 我咪入去踎两嘢咯， 唔系因为佢摇法，你系嗰种摇法似咩啊？好似坐船，咦？咁我无聊，点解有船咁摇下摇下？嗰种船嘅感觉啊， 第一次感受地震，通常都咁样讲噶啦，即系绝对唔会好似你想象中咁。如果你第一次就舐到咁大嘅，咁就另一回事啦。 应该以后都去唔敢去。 第二次又系好似船咁，第二次又冇咁严重，咁紧要。我系 feel 到又喐啊嘛，上次冇事，今次又冇事，咁咪继续喺个房度打机咯。即 係呢啲不良示範嚟， 因為喺日本，因為喺北海道咧，三級地震咧，基本上平均兩三個月有一單就得，大家啲係麻木曬嘅。 我就唔喺日本，不過就我喺福建嗰陣時撞過一次，嗰時就九二一，嗰陣時未知啦。入台灣 傳到嚟， 嗰時未知係到底係大震之前嘅小震啦，定係淨係好遠嘅地震，最結果係後者啦。嗰下我就係、是、我要我同佢情況同佢記得情況一樣，我要唔要走咧？跟住諗下，喂，呢度五樓嚟喎。即系我又系住五楼啊 ，OK？ 要飞都飞唔到喺边， 跟住就系 我走啦。 咁系咪咁要入厕所噶啦？咁即系我多咗一样就系、是、咁要入厕所噶咯。唔系喎，呢度中国嚟嘅，我都系死噶啦。真系谂我都系死噶，入厕所都系咁啊。 嗰啲结构嗰啲， 因为难知点解入厕所咧？其实就系日本啲酒店咧，通常个厕所咧就咁特设就系、是、佢喺一个 唔关人日本事嘅，呢个系因为 地震 通常嚟讲国。通常一個房屋入邊咧嘅牆同空間嘅比例最細，一定係廁所。無論係幾大間屋都好啦，即係你幾千尺嘅屋咧，你個廁所都係唔到一百尺嘅。咁我當然有啲大啲嘅，咁正常都係嗰啲 size， 因為其實你就係需要一個浴缸一個廁所啫嘛。甚至只係得個廁所，所以佢個牆嘅密度好高嘅。你就算個牆冧落嚟，個牆同牆之間互相支撐而形成一個三角形嘅機會咧，係。全屋入面最高嘅，另外就係因為 全屋最高啫， 因為佢喺水喉附近。咁你真係唔好彩被困的話咧，你都有機會有水源俾到你。 日本咧嘅旅館咧，我唔知酒店啦，我冇本事住嗰個貴酒店啦。一般嚟講，商務旅館如果係浴室嘅話咧，佢個浴室其實發現留意一下咧，係一個好一間四方形嘅膠一體化一 獨立過室咯， 一個獨立房嚟嘅， 係啊， 係一間塑膠做一個用膠塑膠做。 你當一個貨櫃倉咁樣， 好倉咁樣嘅，佢係成形咁講就係佢將成個浴室其實一 set 啤過，跟住喺洗嗰時成將佢塞入去啫。 塞入去 係 啊， 好處就係、是、就算咪冧曬。嗰房都唔冧，因為佢獨立設計啊嘛。 舊嘢相對嚟講就 硬淨啲噶嘛， 構係最好嘅。即係當然一個原因，其實嗰啲兩者係互相相輔相成，因為就係因為廁所係就算冇特殊結構，都已經係最安全嘅部分。咁而家咁相咁信咁樣，等大家習慣咗要匿入廁所，呢個係常識嚟，其實係。當然我哋香港唔係常識啦，因為香港唔係地 冇冇學過啊嘛。 咁呢個入廁所係大家共識嚟㗎啦，咁呢台底呢就咁啊，好似十零年前就已經講緊㗎啦，呢台底係錯嘅，叫人應該叫人唔好咁樣做㗎啦，已經係叫人都係改叫做入廁所㗎啦，咁大家都掛咗入廁所，咁你哋嘅廁所就相對嚟講變成一個咁話，你房屋入面嘅最抗震嘅一部分。就係咁簡咯，因為大家會匿入去啊嘛，因為大家知道。 不過三級地震嘅日本真係叫做 三級烈度就唔係震度， 三級 烈度直情係三分兩嘢咯。 係日本，如果你自己有裝地震 app 咧，日本地震 app 咧，如果你 set 住三級地震都通報嘅話，平均兩通報一次就係 煩死你啊！ 乜你可以睇埋範圍嘅， 因為其實好多，因為依 真好多 好多嘅日本周圍依唔係依度震嗰度震嘅，即係你除開成 你細震就正常嘅。 你除開成日本嘅話咧，平均每地方兩三個一次啦。 嗰啲係五四， 我咪話咗你咯。日本每一日有感，一日有感地震係2到3萬次。 咪咗 有感啊，唔係講緊即係，不過佢有感地震有啲取巧嘅，唔係真係你坐喺度感覺到，係個地震移落到， 地震移落到啊，即係要坐到三級或者四級 三級都會認都 feel 到，其實二級如果你住得夠高都會 feel 到嘅，但係日本就好少咁高嘅樓啦嚇。 我好似唔知三定四級，好似當時 平均五層咯，最高。 嗰時好似北海道嗰次係如果住近住尖小木嗰帶，好似成四級啊，我仲三級，亞廣三級。 即係講咁多原因咧，其實就係點講啊？俾大家少少至少常識呢個地震相關的。 應該點做？ 真係因為點解大家咁而家最近大家呢近呢年，但呢一兩年大家咁中意去日本， 去頻密咗， 去得咁頻密咧，咁你總會有一次唔係咒你哋啊，即係總會有機會撞到嘅。唔好坐呢台大啊，大佬！即係我聽咗太多招嗌嗰啲。 去日本如果你酒店嘅話。去廁所 啦， 廁所。 如果街道嘅話，揾空降地方。 如果你咪都係其實大前提，如果你喺一樓或者啊地下，你出到街嘅，梗係最好出街啦。 但如果出唔到街，又喺街，如果你街道咧，揾空降地方啦。啊，依個同埋咧，跟人群啦，通常咧，日本人佢要教識就係邊度避 難場所， 行路的時候得閒冇事，得閒 留意下個路牌。 指定避難場所，你記得你記得你附近最近一個，你去嗰度。 可能係球場啊，可能係 車站。如果唔認得 通常都係學校操場啊， 車站左場咯。 球場比較少，因為好少球場喺日本。 啊哈， 操場啲空曠位啊，車站前廣場啊嗰類位置。 如果冇嘅話，就係 公園。 如果試嘅話，跟大陸跟日本人行咯。 通常都係呢啲多平等地方。 跟日本人行得㗎啦，日本人會帶你行㗎啦。 當你見到冇日本人行出嚟嘅話，你可以行翻。 即如果發現到就係、是、你嗰時發現到大家有條街人照有冇好無謂反應嘅話，即係話放心冇事嘅。你相信日本人對呢事嘅判斷能力？ 喂，大佬，你住咁耐， 我都話我自己日本住咗段時間之後，我自己我對地震嗰我住都唔係好耐，住咗一年之後，我 好快適應嘅，其實嘅應該就 變咗就係四級地震哦咁樣咯。嗱，嗰日住喺我北海道住喺，今日就雪落 雪咯，積雪咯。 嗱，你 哇，雪呢下真係大鑊。嗱，雪落嗰下唔緊要， 嚇落完 真係落完啲雪落曬落地下，大家睇到實曬嗰下，你係大鑊啦。 落雪咧就睇下你住邊啊。如果你東京嘅話，其實都幾大鑊嘅，因為東京人對雪嗰個應對能力係偏低嘅， 非常之低。 咁你唔係 好過香港 雪大啊？ 好過香港冇雪嘅嘛？ 好過廣州咯，即係幾年前，但係廣州試過一單噶嘛？嚇，唔係一單啦嚇，試過一次落暴，其實都唔係我真係好大雪，其實我積雪都係講緊十零 cm 嘅啫嘛，但係 即係正常。 廣州係冇對應雪嘅策略噶嘛？ 梗係啦， 正常噶嘛。如果廣州對應雪曬，我先覺得奇怪啊。 咁就係講緊 N 年撞到一次。咁同東京係再就東京就冇咁誇張咁啊！ 東京平均一年會有一次 咯。 東京咧，通常一年咧總係一兩次， 唔係講落雪害啊！即 係好似三四年前都試過兩 次，對上一次又係十幾年前啦，已經係講緊。 喂，東京嘅情況係通常咧， 真係十年一遇。 一年咧，通常咧，如果落雪咧，就一年有幾次，但係好細，雖然係薄雪叫雪化妝。 我撞過一次，嗰叫咩雨雪嚟 嘅？我形容只咩叫雪？日本人叫雪化妝，好薄一層雪，好靚嘅。咁雪咧，通常咧冇乜構唔構成任何問題嘅。但係嗰但係前嗰幾兩年前兩三年前嗰次咧，就成東京大雪嗰次就大件事啦。 老抽都廿幾卅 cm 啊！ 係 啊， 就係咯。 你見到成個手刷都係雪，即係嗰個情況就好大鑊。 行唔到 嗰次我啱好似我係去東京嗰時，啱好啲雪地虛融啊，先冇咁嚴重。哇！我坐羽田嗰時，哇！唔係啊嘛。我叫東京叫雪又，因為我印象中東京唔會落雪嘅。 你咁樣情況好麻煩喎，你咁多路嗰啲，你鏟出 我第一次去東京嗰陣時就已經係落緊雨雪啊，唔係咁啊，數兩次添啊，兩次落過雨雪。 係咯，你好輕微嘅，咁冇咩關係。 落到即係話你係接唔到一嚿叫雪嘅物體，你接到手上嗰刻已經係融咗。 即 係 融咗咯。喂，你要 知佢係雪嚟嘅， 你要提防嘅，可能個地下同落雨一樣濕滑咯。 唔係凍。因为雨雪系冻紧要嘅，冻嘅，屌你！我真系唔觉嗱，呢个系一个好悲剧，我要讲出冻佢讲出就 系。系噶， 我喺我2006年，我时第一次去日，即系喺日本做我第一个冬天啦，秋天十一月初，咁我踩单车由学校翻， 就踩单车点大镬？ 落雨雪，啲雪渗落牛仔裤，穿过大髀度。 我一路同一路爆粗口，跟翻到一箱一箱除裤，哇！成低红紧晒， 冻到傻。 哇！好就竟然冇，哇！跟个大髀竟然冇冻伤，算好嘅。 系啊，你算好彩啊，一系。 即系咧，其实我撞到最濑嗰次咧，就系喺北海一号我数过，我三日之内跌咗十日，跣亲十一次，净系跣亲。 喂，所以即系一件， 主要系因为佢个雪落下停下，佢停咗之后咧，啲人踩到踩 湿晒，湿咗系啊， 嗰嚿嘢唔系湿咗啊，嗰嚿湿咗，地下有嚿冰喺度。 硬咗啊！ 硬咗啊！你同溜冰系冇分别嘅，因为嗰时我懒系绳咁样样，系其实个跟团系俾咗个旧咁样箍落你个你个鞋度，变成个钉，好似你钉鞋咁嘅物体。 钉绳， 因为我嫌点解入翻室内你要除啊，我嫌呢样麻烦啊。咁就咁去，跟住就跣到攤攤腰。 我自己 又 買啊， 物理上嘅攤攤腰啊，冇講笑。 入嚟成撲街啫，我只試過兩三次，因為我自算好我住咗因為我2006年到2007年兩次啊，2006年嗰次咧，因為我成幾個月啦，我只係都係住咗幾個時候咧，跣兩三次算好嘢噶啦。知道就係、是、千萬唔好踩到呢睇到光滑地方，你揀啲污糟嘅濕隻隻嘅。 有行过嘛？ 明明白白见到一个白雪雪嘅雪喺度，即系唔好踩啲点啊！俾人踩过晒嗰啲咧。 反光嘅先唔好踩落去。 系啊，铲金嘅千祈唔好踩。 系啦，我同埋买鞋钉咯。 嗱，我啱啱讲咗三日入边踩啦，踩一次咧，大部分集中喺前两日，最后一日系跌得好少嘅，主要系因为我有经验，顶呢个肺。即系边啲地方安全？即系咧见到成嚿好明显系松松软软嗰种咧，你就可以踩落去啦。好，因为松软嘅雪咧，其实。頂多係行得辛苦嘅啫， 同啲沙一樣咯，其實。 同埋咧，東京20-30 cm 咧，喺窄房嚟講，你經過一個冬天嘅話， 20-30 cm 常態咯， 正常啊。 個膝頭高普通喎，我自己翻冬天我翻學嗰時候，我由黐喺冬天唔俾踩單車好危險啊！對於 絕對危險， 係對於窄北海道以外嘅人嚟講，我見過一個阿婆喺黑掹白冰度踩單車走嚟走去，非常非常自如，哇！ 神乎其技， 高人啊！嗰人系， 佢唔跣佢好嘢啊！真系 高人啊！呢啲系， 其实呢咁嘅情况，单车好易跣胎，你可歪少少，可已经翻车嘅。 唔系，呢啲系所谓道民咯，道民伟大就系呢样嘢咯。跟住哇，你咁都得啊？ 好危险嘅其实， 哇！出嚟出去，即系今我咁我就搭车由车由地铁站上嚟，行过去行一段路去学校啦。嗰段路咧，啲雪系到腰噶，哇！老我横过，好在就系我有啲咧未开，即系如果嗰晚平民落大雪咧，我系好人铲雪机咁铲嗰条路行，好啲就 系 条路开咗啦，我就只行咗好一条坑位啫。 开咗就好啲嘅，好兜远噶。 咁我都试过我嗰时系冇 feel 到，即系见到个话系个好松软嘅雪，即系香港人啊嘛，第一次。 但系你住嗰阵时有冇用开啲暖袋嗰啲物体嘅？ 我系唔用嘅，因为 唔系即系阿杰特啊，即系我即系长期住喺啲咁冻地方咧，我会常备啲暖袋。 冇噶，我呢样有 好快就惯啦。 喺日本咧，因为室内暖气太多咧，暖气非常充足，好似我宿舍本身 系啊， 你只需要考虑就系你入屋要除嗰嚿大褛， 系啦。 系通常就系外边蒸松糕，入边买凉粉， 系啊， 一嚿大一嚿好厚嘅衫，就顶晒一。 我成日同一个我成日同一个讲个故事就系、是、我临走十二月啦，嗰晚我执紧行李，即系执到好攰啦。啊，整啲100公尺以外间啡粉又便秘咖啡饮，跟住我着我T 恤T 恤短裤啦。 哇，你 跟住咧一攞件羽绒披身上面，跟住之后就走去饮咖啡啦。出面零下十几度， 啱啊！其实应该系要咁，因为室内嘅温差太大咧。 唔好意思，我一件风啦，一件短袖衫就出了。 应该系里边着短袖衫，一出去就即刻 出。唔系，我嗰件系风啦，薄风啦，冇厚，冇任何入边冇摄任何嘢。 我最惊你隔到 块帆布的， 隔到层雪度，基本上冇问题嘅。 其实因为落雪唔冻，其实落雪我自己即系习惯咗就。我日本落雪其实真系叫融雪，就对冻，但系落雪咧 唔好俾水，嗰啲雪水融咗入去。 你落紧雪嗰阵，佢唔会有雪水嘅。嗰嚿雪系硬，嗰嚿雪系一嚿粉状，你 除非 走嘅， 唔系好似健力嗰个情况咯，就话 当然系健力嘅情况就真系冻好紧要啊！好似我两年前去雪祭，去札幌翻去，我叫做翻乡探亲啦，就去雪祭零下十几度，我做嘢，我周围因为我成个雪祭，周围成日去喺室外影相唔觉嘅，一翻去走咗除裤，哇！又冻到红晒， 即系个系好冻好冻， 即系注意呢样嘢咯，即系惊惊。 我啲人唔知啊，你唔觉嘅， 系啊， 因为见到佢阳光普照， 系啊， 你唔觉啊嘛，你一路行嚟行去，啲血流通紧啊嘛， 系啊， 又你话暴风雪，因为我真系试过暴风雪。 咁你行紧嗰阵时候有热力喺度，咁咪好啲嘅。 系啊，因为我试过暴风雪，真系名副其实，札幌市内暴风雪， 系啊，真系冻伤就话。 喺我喺札幌车站行，我试过手术，我行去，即系我由大通公园行上去行出去咧，系十公尺以前面已经望唔到出咩嘢噶啦。另一次又系咁严重，嗰次就唔系，嗰次就系学校，我唔知嗰日学校咩原因放假，咁冇嘢做，就因为我宿舍嗰度搭大约系十零分钟、廿分钟火车就去咗小樽市噶。咁我冇嘢做，咪行去小樽市咁走去影下相睇下咯。 冇啊！ 一行到小樽市，五尺面前乜都睇唔到，跟住我系好辛苦地冒雪，一路一步一步即系搵有间间机入去个间避下先。唔系我唔知道，系大雪到系真系五公尺，伸手五公尺以外，不过睇唔到嗰只啊！大到咁夸张噶， 好犀利噶，落去真系 好跟住一行咗之后，成身你成身好似雪埋咗咁样噶，好紧要大雪，大得好紧要噶，所以我特时问我张睇雪话去北海道咧，十二北海道一定有雪，仲系好大雪嗰只，跟住佢问怕唔怕冻啊？唔冻，就室入本室内周围都暖粒粒嘅。 你总之揾到室内地方得噶啦。 即系你总之注意你室外嗰刻个温度啊嘛。 系啊，你温差嗰度。 最取快，即系我 同埋要注意一样嘢就系唔好睇少三米以上嘅空间，唔好谂住我几米路，即系有时屋同屋之间咧，中间有个露天地方啊，即系你唔好睇少个几米。即嗰下就會突然間，好似你話嗰下咧，我個形容我真係唔知點樣形容佢俾你。即嗰下你好似突然間通透咗，即行出去嗰下，成身通透曬，然後又翻翻嚟，即係嗰個好容易呢下咁樣一冷一熱咧，其實好易感冒。 或者一種情況就係、是第二朝擘大眼行咗出去，點解我出面咁我開咗門，點解出面仲有嘢嘅？成日有先买到除你我俾雪埋咗好普通嘅时间喺北海道，我因为我住宿舍出面就有个停车场，因为如果停车场朝头早咧会四点钟咧，佢就个铲雪车铲翻雪，因为如果唔铲雪嘅话咧，个停车场咧就废咗噶啦。 系啊， 系啲车一齐埋晒雪里面， 用唔到啊咁 嘅嘢。所以佢每朝四点钟就听到逐杠杠杠，佢铲架铲雪车铲雪，你唔铲雪咧，咁咧而家 必要嘅嘢嘅。 你通常咧，你睇啲雪埋几深咧就系、是。睇下啲冇拆出嚟啲公園啦，嗰啲公園一米一米， 睇啲邊位咪睇到咯。佢啲 你認到啲高低位，高低位 冇人鏟嗰啲，唔係啲人堆到咁高，係啲人冇鏟嗰個位啫。 一米高係普通嘅啫。 係啊， 我試好有個公園咁樣，哇！成個公園已經冇曬嘢嘅，即係所有個公園嗰啲搖搖燈啊， 你 啲 雪 全埋曬。好夸张嘅，但好过瘾。你行到要爬雪，真系好过瘾嘅。即系， 但系啱先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系咪有冇即系大雪到系要停翻唔到学？ 同大风一样，老师讲过，话之成个札幌埋俾雪埋咗你翻嚟。 哦， 当然你可以唔翻嚟嘅。 扣分， 成个札幌埋咗，我都会继续开。 系 咁你唔翻嚟就你嘅事。 系啦，当然成个而车都照开，车火车所以札幌里面咧， 除非你积雪嘅啫，其实系 啊，喺嗱， 正常应 该札幌嘅火车系唔怕积雪噶，其实， 但系都系会停噶， 积得太厚佢先会停噶。 喺北海道咧。火车因为落大雪闷点咧，系好似稀松平常。嗱喺东京， 但系佢嘅车本身系咪有咩有雪铲嗰啲嘢？ 有雪铲问题就大啲太紧要啊！个暴风雪咧， 夸张啊！ 当然啦，呢个当然啦。 而且北海道嗰边你中间路轨系冇人会去维护佢啊嘛，冇人会帮你铲。 最 简单 就系你坐北斗星，即系嗱北斗星条路线啊，即系以前就下拉巴船啦，即系而家冇咗啦。咁嗰条路线我好多年前第一次去即系2002年去札幌。坐到室栏嘅位置，跟住佢个车长就话：，由于出面落大雪，可以停两个钟头。哇，两个钟唔系嘛？跟住好似一个钟就开翻啦。吓，因为我可能预 我唔奇啊，所以喺度呢种情况真系常 佢话咁样佢系停咧，通常就系 call 人过嚟。 唔系真系啊，其实北海道度一最大问题即系你雪柜要预面对呢咁嘅情况，即系随时即系一日下一个地方都唔出奇咁样。 系啊，唯系一北海道你一落雪嘅话咧，你嘅路程唔该请加一倍时间。 系 即系本来你要十分钟行，起码廿分钟，因为你避开嗰啲恐怖滑冰啊，你踩过你好辛苦踩过啲雪啊。 慢行咯，小心咯，都嗰句，唔好急急咯。 翻落雨，我印象中我比較少，因為我唔知係咪可能我知係我去日本好少話落大雨 嘅。嚇，嗯，點講咧？以日本嚟講，你要暴雨暴到去影響個機能咧，其實幾困難嚇。 東京 通常係如果落雨個伴埋打風嗰類，其實風 打風雨 就 打風， 係有風一嚟你 順雨係好少會搞到你真係會影響你啊！ 你唔似香港咁樣即係咁犀利咯，其實反而呢方面就。 因為日本其實相對講佢落雨水比較少，唔似香港。香港其實 咁佢經緯度北啲啊嘛，冇香港咁。 同埋始終東京近住太平洋區域咧，相對講，所以東京其實東京因為本身有太平洋氣流啊，所以落雪係少啲嘅東京。啊、你講緊就係你睇日本海嗰面，日本海嗰面，哇！ 北落咯，北落嗰啲城市咯， 落到平冚噶山形嗰頭，唔係山形啊，即係近住日本海 啊，北落富山嗰堆咯， 好大雪噶。東京融曬雪嗰時，佢仲嗰邊仲係白雪雪。 係噶，三月去嗰陣時，富山全部都雪嚟嘅。 係啊，因為佢近日本海其實大陸氣流啊嘛。 係啊， 但係東關但係太平洋落雪好嚴重，所以東京落雪就大鑊噶啦。但落雨真係印象中，我知日本。我喺札幌嗰时买咗把遮，有一次落雨买咗把遮。 只要你唔系喺 committee 就冇事噶啦。 放心，committee 印象中好 似好难嘅，其实 好似买过几次啊。 就呢期东 亚米泽，唔系啊，掟个仓之后就搞就濑过几次嘢啦。 有冇咁试过？但我印象中大雨好似都少，因为有 committee 出大雨啫，唔系大雪。 committee 结界出咗名系。嗰三日一陽光普照嘛，即係落到撲街嘛，落到 呢個阿米澤唔響樹之後咧，呢個結界就冇咗噶啦，其實即係應該係冇乜關係啊。不過 即係又係你食場嘅物體啊，類似。 其實最終係其實咁啲嘅相對嚟講係好啲， 係就係因為咁啲係冇準備啊， 所以賴嘢嘅其實。 一爬咗咪撲街咯，喺出邊冇遮冇掩，冇咁多位俾你咁多人。 通常咁啲嘅大家落雨唔會太擔心落雨， 即係嗰度十萬計嘅嗰啲係。 我就試過 committee 落雨，因為。 我就摸雨，好细嗰只， 应该系第一次去 committee 就试过落雨，哇大镬咯！即系你第一样要谂嘅咧，唔系讲紧你要点样唔淋湿，系你炸本点样唔淋湿 吓？ 你本人咧 防湿 系唔 fucking care， 防水系全场都系一样嘅思想，就 系啊， 点样谂嘢包住 防水措施 本啊？所以即系我担唔担车唔 fucking care 呢啲嘢，因为你冇遇到落雨啊嘛 吓。 結果就係、是、 你本字點算咧？ 唔係啲人咪入去便利店啊嗰啲嘢度買膠袋咯。 嚇、 啊！即係我就好啲，我晨早就有個。 唔係喎，如果咁樣嘅話，即係如果嗰啲咩速遞嗰啲咪咩咯，咪有生意。 好多人咪改即時改用速遞咯。 係咯係咯。 即時改用速遞速嘢翻去，但係有時有啲嘢唔係真係好多，你真係好難速噶嘛。 咁係。 同埋有啲人要當晚用噶嘛。 同埋就係、是、啊 ，OK， 唔好講咁多人聽啦。大佬一月你話有時。你買咗幾萬 yen 幾萬 yen 書，你速遞好曬嘅，喂！你付錢速遞啦已經，依個好嚴重問題啊！你賣曬啲嘢咯，有時你幾萬 yen， 你話你如果你話白下下， 我都冇預盡買啲，我都冇預盡嘅。 嗰時我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咧，我有一個垃圾袋，即嗰啲標準的垃圾袋即係啦，我有一個垃圾袋，大概有三袋銅銀紙，我到底要點樣裝咧？即系 OK， 當然係三袋銅紙都係嗰啲正常嘅普通袋，就係、是、理論上咧，你全部放曬落垃圾袋都對嘅，嗰啲標準垃圾袋都 OK 大嘅。 兩重咩？ 但係咁樣放法嗰時候你點攞咧？即係我係撞咗呢個咁嘅死人問題，即係最後嘅結果咧，我係好似其實實際上係攞個垃圾袋拆開咗佢半粒住我嘅身，即係話一個半身用嘅雨遮嘅咪雨衣咁樣樣，但係就淨係遮住啲知啲銅銀紙嘅袋，即係 OK 大鑊下，所以我都係強烈建議各位攞一兩個便利雨衣啊，或者垃圾袋都得嘅，其實你攞一個咁少 有方法防到水得㗎。 我上次去，因為其實唔係打其實落雨嘅，就係、是、我去堅東馬拉松，因為凍天凍啊，咁有一個方法就買啦，揾啲便利雨褸遮擋一擋風啊嘛，因為擋一擋風其實就已經暖好多，咁死啦！我搭周圍揾唔到便利，因為冇落雨，冇周圍都冇買雨褸喎，結果咩啊？買兩垃圾袋開個窿。 呢個玩開的就早就話咧，超巨型嗰啲成半個人咁高，大半個人咁高嗰種黑色垃圾袋，買過一種，剪兩個窿，啊應該係剪三個窿，咁就得噶啦。即係啲我唔記得係邊一個界別嘅 friend 話我聽啊，但係佢哋個界別大家都咁樣做，即係唔會買雨褸嘅。即係你用過嗰嚿嘢，日日之後雨褸其實唔好用。 啲斗篷。 即係搞好似斗篷咁，你喐唔到，活动唔方便你活动，因为老实讲你要需要雨褛嘅情况，通常系唔介意你只手淋湿嘅。你手点解淋湿都冇事噶，其实 系啊， 淋你浸咗喺水都冇事噶， 冇影响噶。 所以只手喺个窿度伸出嚟咧，系最先系最方便你。 唔系你系护住你啲物件同埋你个身啫嘛。 我最主要系身啦， 佢保温啊，保温啊，因为手好似咁，我 脚都唔系太紧要嘅。 我自己都我知拍拍。 你冇俾水积埋 得噶。我发因为我自己拍揸拉马拉松嗰次落大雨嗰次咧，我咪着住嗰边嘅雨褛，结果雨褛咯。但冇啦，因为跑步嗰时候你一定遮埋个头，你唔遮埋个头嘅话咧，你头痛嘅会，你即系打到你头痛，所以用雨褛咯嗰次就。不过雨褛好处就唔使开窿啫，就话雨褛始终相对讲方，因为剪胶咗其实咧都几麻烦。 我想问仲有啲咩灾害或者天气未讲嘅？ 好差唔多， 即系主要啲可以 火山讲埋咯， 啲恶之神要唔要讲啊？ 咩恶之神？ 恶之神咯， 咩噶？ 老头子咯，日本四大灾害啊嘛， 火海 火烛地震。 你讲咩啊？你讲 火烛 地震、台风同埋呢个老头子啊嘛， 系咯， 即系你脑海已经可以， 即系嗰啲咩即系远地方冇后生仔。 咩啊？呢个好传统嘅讲法嚟 啊！ 日本四大灾害啊嘛， 系 差唔多讲晒啦。好啦，咁今日咪到此为止啦。下礼拜由于我喺日本，如果我嗰时我跑完马拉松仲有精神讲嘅话，就喺度讲噏几句，当系做咗节目啦。冇嘅话就顺延下个，再下一个礼拜再开始。好，今集到此为止，拜拜。